冬去春归，千万条江河如海，与日月同辉，千万年美人如玉，惜他雪寻梅，千万遍渔火灯饭，长夕阳红醉，谁能够四海当家，念世间苍生，谁能够天涯绝命，谁能够清心简单，小白马西风，谁能够青梅煮酒，论天下英雄，长生不输，江湖泪儿女情长，输英雄英雄无数，千万年云烟过眼，谁能够长生不输，输英雄谁是英雄，有几人笑傲江湖，笑傲江湖。 今天的记忆之旅暂时停靠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